第136集，赵斌挂了电话，坐在床上看向窗户。窗外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连城市的光也投不到这片玻璃。罗明瑶或许就在这个墙之外的街道上和他遥遥对望，然而他们之间除了冰冷的墙，冰冷的风，传递不了一丝思念的热度。过了一会儿，门口又传来敲门声，他冲过去开门，接过一个小手提箱。 这是你室友送来的生活用品，我们只是外面喷了点酒精消毒，完全没有打开过。你待会儿可以和你朋友核对有没有东西丢失。 好的，谢谢。 赵斌向他点点头，关上门，打开箱子，露出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除了罗明瑶说的换洗贴身衣服，还有两双厚羊毛袜子，是他以前在西藏时候的。他关上箱子，给罗明瑶发消息： 东西都拿到了，你回家了吗？ 罗明瑶过了一会儿才回复： 刚打了车，还有什么需要的，我再给你带。 赵斌想了想，最终打了电话过去。 除了你啊，我没有别的想要的了。 罗明瑶声音很轻，说道： 赵老师，我现在也很想和你在一起。 赵斌温和地说道： 别怕，我会好好的。 挂了电话，他坐在床上发了一会儿呆。他不知道就这样坐了多久，终于感觉到房间里太冷了。酒店的中央空调全部关闭了，窗户敞开着，在冬夜，房间里和室外一样冰冷。赵斌走到床边，踩着椅子关上窗户，把羽绒服拉链拉起来，穿上厚羊毛袜子。今天他的隔离观察开始。在医学观察隔离点的第一个晚上，赵斌睡得很不踏实。他和罗明瑶因为工作忙碌，几乎没有出门旅游过，只有今年元旦为了看日出，在天秀山住了一晚上。出门在外，颇多不适应。酒店的床太软，房间里总觉得气味不对劲，枕边更少了一个人陪伴，所有的一切都让他难以熟睡。夜里，观察点又陆续收入了五个人，每一个新的入住者到来，赵斌都要醒一次。这家酒店的门隔音效果太差了，外面人走动的声音，工作人员和入住隔离的人交流发出的声音，全部听得一清二楚。最后一个人关上门以后，赵斌很久都无法入睡。他难以抑制地想了很多，想接下来几天要怎么过，想疫情会进展到什么程度。赵斌忍不住想起那些看过的灾难片，类似生化危机的场景在脑海里浮现。空无一人的街道，四处都是破败的房屋，因为动乱，商店被洗劫一空，玻璃碎片满地。会不会发展到这种程度？如果全国多个城市大爆发流行，全国各行业运行停摆，会不会出现粮食短缺？会不会过几天形势严峻，这个观察隔离点人手不足，最后只能把他们抛下？他控制不住地构思各种最坏的情况，思考哪一天隔离点停止供应盒饭，工作人员全部撤离，而他们被隔离在这里，外面发生的一切都不得而知。离开酒店，城市里已经完全乱套。赵斌摸出手机，想要留言给罗明瑶，多买点吃的回家囤起来。又怕他没关手机提示，这时候发消息把人吵醒，最后敲了字又删掉。翻了翻小区业主群，得知现在外卖还能送，盒马生鲜也还开着，能送货上门，稍觉放心。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折腾了很久，终于在早上六点过入睡。昏昏沉沉之中，模糊的梦境里，时而是阴沉的天空，死寂的街道，时而是罗明瑶温暖的笑容，家里的客厅里阳光满满，咖啡馨香满屋，时而又是病房里喧闹不停，各种仪器响成一片，换药车轰隆隆地过去。没睡多久，他又在生物钟作用下醒来，脑子里乱糟糟的，他感到疲惫不堪，比上了个夜班还累。在床上刷了会儿手机，挨到八点，房间里的电话响了起来。隔离点工作人员较早，让他们起来测体温，准备吃早饭。他换了衣服，把体温计夹在腋下，浑浑噩噩地起来洗漱，然后煮上一壶热水，把酒店的免费咖啡冲开，勉强提神。半个多小时以后， 走廊里传来无比耳熟的推车声，那声音昨天梦里还听到过，然后他又听到敲门声和工作人员提醒早饭来了。他过去打开门，看到他们推着一台医院的换药车挨个房间发早餐，记录隔离人员晨起体温。早餐还是不错的，一个鸡蛋，一盒牛奶，一碗白粥，一个小馒头，一个小炒素菜，还发了一个苹果。粥挺稠的，不是那种清水煮白米。揭开塑料盖子，热腾腾的香气溢出。牛奶是冷的，赵斌把牛奶直接连盒子一起塞进热水壶温上，然后剥了鸡蛋，就着粥和小炒先吃起来。过了会儿，又有人敲门，工作人员怕他们早饭不够，又弄了些蛋糕来加餐。赵斌要了两块，放在一边没吃，全作为最坏打算做的囤粮计划。吃过早饭，他上了会儿网，主要是看今天的疫情报告。从大年三十起， C 市所有新增病例都会通报出来，包括病人住的小区和曾经活动的地方，所有信息都会通过手机报发到本市号码手机里。手机报准时到来，赵斌发现今天本市通报的新增感染病例里面没有昨天上报的那名病人。他和其他同事讨论了一会儿国家是否有瞒报的情况，微信群里一时间各种论调都有，几波人差点就在群里为政治问题掐架了。赵斌也就说了情况，没兴趣参与讨论，只看着个人的观点打发时间。他又给李盼秋发了几条消息，询问他在武汉的情况，关心他的身体，却一直没有回复，估计他在武汉那边忙得很，没时间搭理他。上午就这样无所事事的过去了，他几乎是数着时间等午饭来。听到工作人员声音，立刻开了门等待。经过昨天一晚上和今天一上午，他大致凭着工作人员在走廊里的对话，了解到住得近的两间房里面分别有谁。隔壁那间是一位年轻母亲带着自己女儿，再远一点的那间是她丈夫。两个人拿饭的时候，隔着走廊会说几句话。孩子正是多动的年龄，现在也被迫困在小小一间房里，哪儿也不能走，才待了一天已经烦躁不安，想去爸爸那玩一会儿，被工作人员制止。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都必须单独隔离，不能在同一个房间，只有确诊以后，确诊病人可以在同一房间。小孩子或者其他无法自理的人，这些特殊情况除外。走廊里一时间满是孩子哭闹和妈妈安抚的声音。赵斌在嘈杂之中接过午饭，还有新发的水果，向工作人员道谢，然后关门，继续安静地上网吃饭。手机报再次准点送到，他看到新增病例里面有他们病人的信息，在后面都有附了一句话，所有密切接触人员均已医学观察隔离。赵斌把消息转到科室群，余下整一天继续在无聊中打发过。下午罗明瑶给他打来电话，问他情况。 挺好的， 赵斌强打着精神说。 条件也不错，上网的网速也还可以，能在线看，体温也正常，我没什么不舒服。 说完了基本情况，似乎又不知道说什么好。罗明瑶停了片刻，才继续下去。 医院是现在不上夜班就不能进去了，进去都要登记，还要写室友的。上班领口罩也要登记，每天一人只能用到一个，不能多拿。 这些消息赵斌多少在微信群也看到了，出声提醒罗明瑶， 自我防护要做好，超市里药店里看到有口罩，看到就买一包回来，别心疼钱。 好的，能送饭，要不要我做点东西拿过来？